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随着拆除机的轰鸣声，一座座厂房开始倒塌。日前，北藏村镇启动村级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工作。预计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一期3100亩土地的拆除腾退工作。北藏村镇位于大兴新城边缘，南六环穿境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乡村工业在特定历史时期得到迅速发展。镇内多个村建起了工业大院，这样的瓦片经济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给镇域环境治理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近日，大兴区环保公安部门对一家商贸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他们存在偷排超标重金属污染物问题。这家商贸中心在从事金属表面处理镀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没有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水坑内。日前，6名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 7月7号上午，部分抗日文史专家、作家、剧作家、学者在大兴区桃花源举办了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80周年研讨会。桃花源总经理王宝柱结合当下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思想变化，提出从青少年抓起，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力度，使后人学史、明史、懂史、用史，避免国耻的悲剧再次发生。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随着拆除机的轰鸣声，一座座厂房开始倒塌。日前，北藏村镇启动村级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工作，预计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一期3100亩土地的拆除腾退工作。北藏村镇位于大兴新城边缘，南六环穿境而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乡村工业在特定历史时期得到迅速发展。镇内多个村建起了工业大院，这样的瓦片经济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给镇域环境治理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北藏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纯说，各村工业大院里聚集的小企业、小作坊数量多，门类杂，管理基础差，普遍属于低端业态，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据介绍，早在拆除腾退之前，北藏村镇就开展了大范围的宣传，并且挨家挨户进行座谈。拆除腾退工作受到了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当天拆除的第一宗签约拆除地块建筑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经营单位包括彩钢厂、无证无照饭店、库房等等，都存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各类问题，属于散乱污企业，已经签订腾退协议。高志纯说，像这样的散乱污企业，我们将在第一期拆除220家，涉及生产经营单位598家。经过测算，第一期拆除腾退工作完成后，全镇每年将减少用水量90万吨，减少垃圾10000吨。 拆除腾退的土地要用来做什么？高志纯透露，拆除腾退的8000亩土地将有7000亩用于环林环绿，增加公园绿地等群众休闲空间，改善生活环境，不断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另外1000亩地将按照减量集约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开发建设，引进高精尖企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北臧村镇共实施平原造林1.1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了38%。围绕发展永定河沿岸地区绿色生态产业，北臧村镇将进一步增加生态容量，建设园林化城镇。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环保公安部门对一家商贸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他们存在偷排超标重金属污染物问题。这家商贸中心在从事金属表面处理镀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没有任何防渗漏措施的水坑内。有关部门通过对废水取样检测，发现重金属排放浓度超过了北京市规定排放限值，企业行为已经涉嫌污染环境罪。日前，6名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今年以来，大兴区环保部门持续发力，在加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同时，和区公安部门紧密合作，协同配合，加大了对涉嫌污染环境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了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 本台消息，7月7号上午，部分抗日文史专家、作家、剧作家、学者在大兴区桃花源举办了全民族抗战暨卢沟桥事变80周年研讨会。年过古稀的中宣部文艺局原领导首先发言，他说，卢沟桥抗战是中华民族危机时刻救亡图存的里程碑，是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既是国耻日，也是弘扬民族魂的伟大爱国行动。著名剧作家刘俊杰40年磨一剑，创作出上百万字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卢沟桥》剧本，并且获得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剧目扶持奖，2013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十佳电视剧本奖，目前已经组建主创队伍。会上，他介绍了卢沟桥抗战与大兴区域文化的联系。刘俊杰说，卢沟桥抗战是近代史以来发生在北京附近一次最为惨烈的捍卫民族家园的保卫战，其中的团河保卫战、南苑保卫战是发生在京南这片热土的重大战事，造成物质精神损失巨大，无法估量。古老美丽的团河行宫被毁，享誉世界的南苑行宫消失了，数千中国军人血洒沙场，两位抗战名将佟麟阁、赵登禹战死。由此，日军更是狂妄提出3个月灭亡中国。 正是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东方主战场。卢沟桥抗战的意义就在于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交通与旅游杂志主编彭元军在座谈会上展示了自己的2份珍贵收藏，1940年山东敌后根据地出版的《大众日报》唤起了大家对烽火岁月的回忆，《劳动午报》资深主笔艾双新从一名复员军人的角度畅谈了自己的感想，中国博物馆研究员陈嘉欣从史学的角度阐述抗日战争对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大兴区史志办副主任刘慧晨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指出全民族抗战是战胜一切侵略者的伟大思想武器。桃花源总经理王宝柱结合当下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思想变化，提出从青少年抓起，加大爱国主义教育力度，使后人学史、明史、懂史、用史，避免国耻的悲剧再次发生。 本台消息，与男友吵架后，女子准备跳楼轻生，接到报警后，大兴消防迅速出警。7月6号18:49，大兴消防黄村中队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名准备跳楼的女子正坐在4楼外侧。参与救援的消防战士立即启动云梯车，并且在楼下铺好黄色救生气垫。现场民警利用打电话的方式对女子进行劝导开解，但是女子反而把自己的手机扔下楼，情况十分危急。随后，救援人员随同民警赶到4楼楼梯口进行劝说，但是女子仍然拒绝救援，并且拒绝任何人靠近。 在这样的情况下，救援人员立即与派出所共同制定了救援方案。一方面有人和女子聊天，分散她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趁女子不备，救援人员两手从楼梯栏杆穿过，将她抱住。控制住女子以后，民警立即上来帮忙，大家共同协力将这名女子放到楼梯平台。等到她情绪逐渐稳定后，中队官兵将她交接给民警。 本台消息，7月7号一大早，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对团河路沿线的门店开展检查工作。执法人员现场对存在占道经营行为的几家门店进行了规范。记者发现，原先占道经营违法行为举报高发的街道，这次没有看到混乱不堪的景象。据了解，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持续加强了管理，并且建立了长效机制。 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每月对辖区内占道经营行为集中整治两次，在日常执法中加强了对重点违法地区的巡查力度，并且招募了城市管理志愿者，在各主要大街对商户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副队长张博说，像团河路、黄奕路两侧门店，由于形成时间较早，租金相对便宜，紧邻村庄，在管理上确实有一定难度。我们将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确保全年占道经营整治工作圆满完成。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警方通过强化后半夜巡逻防控，抓获了一名砸车盗窃财物的嫌疑人，破案2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千元。目前，马某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6月底以来，砸车盗窃车内财物案件时有发生。大兴警方发现一名身高在1米75左右的男性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是由于监控录像提供的有价值线索很少，案件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就在案件侦办停滞不前的时候，大兴老街坊张大爷向警方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他曾看到一名身着白色短袖 T 恤、留着光头的中年男子从一辆停在路边、车窗已经被砸碎的机动车旁经过，形迹十分可疑。根据张大爷描述的时间地点，警方判断很有可能正是砸车盗窃的嫌疑人。警方根据张大爷提供的行动轨迹外扩了侦查范围，并通过视频巡控追击，最终锁定了嫌疑人的视频图像。 在6月30号0点左右，清源路派出所民警巡逻到黄村镇金星路附近时，发现一名骑着自行车的光头男子不时左右张望，还拿着手电对停放在路边的机动车进行探照，种种举动十分可疑。民警马上进行跟踪布控，跟随嫌疑人来到康庄路某小区外，只见这名男子先是停车进行观察，在确定四周无人后，顺手捡起路边草丛中的砖块，朝着路边一辆白色轿车驾驶室一侧的玻璃砸去。民警立即冲上去对他实施抓捕。经警方审查得知，嫌疑人马某今年44岁，无业，曾有多次盗窃前科。警方通过现场痕迹检验证实，马某正是5天前张大爷在举报中提到的那名光头白衣男子。目前马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本案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北京雨燕曾经是北京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奥运吉祥物妮妮的原型。上世纪前期，北京雨燕种群数量达到鼎盛，大约有5万只。后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等原因的迅速减少，据2014年北京观鸟会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只有3000只左右的雨燕。为了保护这一种群，近期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宣武青少年科技馆联手重新开始进行北京雨燕调查工作。据了解，北京雨燕的脚趾结构是4趾向前，因此无法在平坦的地面上直立行走，也无法握住电线或者树枝，一旦意外跌落，必须用尽全力扇动双翅飞起。这种生理结构特性是它们适应野外悬崖裸岩的自然环境进化来的。迁徙到京城以后，高大的皇城建筑、寺庙和古塔成为北京雨燕最理想的落脚点。 北京市野生动物园救护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庙宇、古塔寺等建筑被拆除， 北京雨燕的栖息地也减少了，造成了它们数量的锐减。为了摸清北京雨燕目前的分布情况，更好地保护这一种群，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宣武青少年科技馆联手启动了今年的北京雨燕调查。目前调查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总共招募到30多名调查志愿者。志愿者中有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生，刚刚高考完的学生，还有观鸟爱好者。其中年纪最大的志愿者69岁，来自前门幼儿园的刘姓小朋友今年只有5岁半，也在爸爸妈妈的带动下一起参加北京雨燕调查。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北京雨燕目前的数量减少，需要提供一些人工巢穴和食物给他们。这次调查是为了查明雨燕的分布和数量，以后可能会规律性的每年展开调查，并为将来实施保护措施提供前期的准备。等探明雨燕的现状后，志愿者会有目标性的投放安装雨燕巢穴。7月3号，志愿者在全市完成了22个地点的情况摸排，包括前门、天安门内、钟鼓楼、雍和宫等，预计8月初就可以拿出调查结果，希望能让北京雨燕漫天飞舞的景象重现北京城。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近期大兴区文化馆组织大兴本土作家来到生态公园进行采风。近年来，大兴为了改造城乡结合部现状，实现产业升级，建设生态大兴，开展了大规模的拆除腾退工作。目前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整齐划一的金融谷、产城融合的创业大街、高端个性的新媒体基地让人眼前一亮。大兴区文化馆组织文学爱好者来到大兴生态公园以及大兴新媒体基地进行采风。舒适的生态环境、高端的新产业园区，让这批本土作家深切感受到了大兴发展的新成果，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用手中的笔为大兴的建设增加更多的亮色。目前文化馆已经收集作品50多篇，其中优秀作品将在期刊《星星》中以专栏的形式推出。 本台消息，眼瞅着孩子们快放假了，家住通州区火线镇的张万和和爱人商量，打算报一个旅行团，带孩子们出去好好玩一圈。你们娘俩也报个去国外的团，带孩子长长见识。这几年我在厂子里干得不错，咱不差这出去玩的18000块钱。张万和的底气来自于他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后在一家企业找到的新工作。7年前，张万和还不敢这么大方地掏钱让妻子出去玩。他说，最早我在外面打零工，因为没啥技能，只能靠卖力气，加上妻子在家种地的收入，1个月3000多块钱。除了一家老小吃喝，还要供孩子上学，得好好算计着过日子。张万和还记得，他当时看到同在一个厂子里上班的焊工、叉车工收入都远远高于普通小工，可想要从事这些岗位，首先必须要有相应的职业技能，还要持有职业技能证书。 后来他看到当地社保所推荐的一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简介，可以免费培训、免费推荐上岗，他马上跑去报名。考试合格后，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叉车工相关职业技能证书，并被学校推荐到如今的企业上班。几年下来，他的岗位从普通的叉车工升为小组长，月工资涨到了7000元，家里的生活也宽裕了不少。近年来，在京郊农村地区，像张万和这样依靠技能培训下乡实现职业生涯3连跳的不在少数。记者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近5年来，全市总共帮扶将近36万人实现就业。同时，本市还积极落实鼓励单位招用、自谋职业、灵活就业等促进就业政策。5年来，全市共发放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109亿元，还建立了终身培训制度，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每年培养高技能人才10000人。 本台消息，勇斗恶犬救老人的武警战士张佳佳，社区里的热心大妈李淑荣，连日来一条榜样主题街亮相延庆城区归河北街。党的十八大以来，延庆区评选的90位榜样人物的事迹呈现在街道两侧，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这里也成为了延庆城区里一道新的风景。延庆二小2年级学生宋天傲看到展板上延庆榜样邓小光的照片，骄傲地对身边的妈妈说：“快看，这是我们的学校的邓老师。以前知道邓老师救过落水的人，没想到他还做过这么多公益的事儿。以后我也要向邓老师学习。”一位居民也指着展板说：“我家也住永安小区，李淑荣是我的老邻居，老太太热心肠在我们那儿是出了名的。谁家有困难，只要她知道了，都会主动帮忙。我们年轻人应该向她学习。”这条长1公里的榜样主题街，集中展示的是延庆各类榜样人物，包括延庆榜样十佳美德少年、学雷锋志愿服务金牌志愿者、学雷锋志愿服务金牌团队等人物事迹和照片共90组，其中还有入选北京榜样的张佳佳、高德强等模范。 近年来，延庆大力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推出了大批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模范人物和身边好人。除了举办延庆榜样评选颁奖活动，广泛宣传榜样故事外，在延庆礼遇榜样蔚然成风。延庆每年都对榜样人物进行事迹整理，已经连续5年出版《美丽延庆人的故事集》。刘斌铺乡大关头村的周立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积极参加手拉手车队公益活动，以及在北京世锦赛期间用周到服务赢得国际田联官员的赞誉。2016年，他被评为延庆最美的士之星。当前，延庆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全区上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强化榜样引领作用。通过百姓宣讲、礼遇榜样、道德讲堂等多种形式传递榜样正能量，打造榜样主题街，是延庆创城的一项新举措。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近年来，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进技能培训供给侧改革，率先在全市试行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科靳时墨向记者介绍， 职业能力建设科主要工作呢，应该说是根据全区的这种产业发展需求，制定和落实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为有就业意愿的这种劳动力呢，提供更好的技能培训服务。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这种措施呢，使劳动者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为劳动者更好的参与就业和实现稳定就业提供更好的帮助。最近几年呢，应该说咱们大兴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包括新机场建设等一系列的这种历史机遇，对咱们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我们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也是要求我们培养和储备大量的这种能够适应新的岗位需要的这种技能人才。可以说呢，最近这几年呢，我们的培训政策实际也是在一再升级，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推出更优的版本。可以说目前已经形成了这种能够贯穿于咱们大兴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全过程衔接的这么一个职业培训制度。最近几年呢，我们也是不断汇集区内各种这种优质的培训资源，为咱们老百姓提供尽可能多的培训服务。目前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这种包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媒体纪实学院在内的12家定点培训机构。同时呢，我们还投入3000多万在榆垡和礼贤地区建设了将近30000平米的职业技能实训分基地，就是为了更方便的老百姓就近参加培训，也可以根据需求呢，咱们把技能培训送到咱们老百姓家门口，在社区开展培训，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学好技能。今年呢，咱们还试行了招投标机制，我们今年对外试点发布了建构筑消防员、花卉园艺等3个工种，将从区外引进具有相关资质的这个教学培训机构。同时呢，对引进的机构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呢能够带着岗位来培训，开展更多的订单定岗培训。最近几年呢，我们每年的培训都超过了15000人次。 近年来，大兴区人力社保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 目前呢，咱们大兴区劳动年龄内的老百姓呢，每年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或者创业培训。去年呢，我们也是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对机场建设地区给予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包括榆垡、礼贤、盘各庄、安定、魏善庄、彩玉、长子营这七个镇的劳动者呢，每年可以享受两次的免费培训机会。除了技能培训呢，我们也是为了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素质，也一直在推进企业新录用人员先招用再培训后上岗的这么一个入职培训制度。在入职前呢，我们会教授一些这个包括就业礼仪、面试技巧一些课程。另外，对入职一年内的在职职工呢，我们的培训机构还可以和企业合作，将企业的岗位要求接入培训课程。换句话说呢，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解决职工入职后的内训，既能够为企业减轻一些人力资源成本，同时呢，又能促进劳动者实现稳定就业这么一个双赢的目的。 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不仅为大兴的老百姓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机会，为鼓励劳动者提升技能，还在全市首创了职业资格奖励全覆盖制度。金世墨介绍， 我们也是为了鼓励劳动者提高技能，率先在全市出台了职业资格奖励全覆盖的政策，对当年参加技能培训或者参加咱们组织的技能竞赛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大兴户籍劳动者呢，我们会给予个人400至3500元的奖励。这个奖励标准应该说在全市应该是最高的，覆盖面也是最全的。在鼓励劳动者主动提高自身技能的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企业组织在职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对职工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呢，会按照800和1000块钱的奖励标准呢给予企业奖励。 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在直接对接百姓培训的同时，还出台了例如首席技师工作室等在内的专项扶持项目，为大兴区培养了一批抓得起叫得响的大兴工匠。 我们从2013年开始在全区的范围内开展这种区级的首席技师工作室评选。工作室的主要功能呢，实际也是为了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这个技术攻关、技艺传承、技术创新推广等一些方面的作用，在企业内开展这种技术交流、带头传技等一些活动。评为大兴区首席技师工作室的呢，我们会给这个工作室所在企业15至20万元的资金资助，用于对这个工作室的建设，同时呢，也会对首席技师个人给予2万元的这个资金奖励。目前来说呢，这项工作，咱们大兴这项工作应该是很见效果，已经成功评选了3届，全区共评选出首席技师工作室18家，其中2家呢，经过咱们不断的扶持和培养，已经成长为国家级大师工作室；7家呢，经过咱们培养推荐，已经成为北京市市级的首席技师工作室。近年来呢，在工作室内部也相继涌现出一大批的优秀人才，包括享受国务院津贴、获得全国技术能手、五一劳动奖章等一系列荣誉的这种优秀人才。去年起呢，我们出台了大兴区技能人才研修资助政策，目的呢也是为了鼓励企业组织这种技术水平高的职工，结合生产实际开展这种研修培训。凡是经专家评审具有一定价值的这个技能研修班呢，会给予每个班10万元以内的资金资助。同时呢，我们也鼓励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对组织赛事的单位呢，我们也会有一定的资金资助。 北京市第3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举报信箱5712信箱，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早8点到晚20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